头，为什么新闻里评论故事只为了偷面包给予妈妈充饥的小偷，为什么一百个为什么变成一千个一万个十万个为什么，为什么我想不通，写不出了鸟，念念念我为了什么， 在今天节目开场送出的第一份生日祝福之后，欢迎公众平台上的今晚有约小铃铛，谢谢子路，还有鬼脸都来点歌了，陌上花开。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今天周五的中午一起来点一首歌送祝福，或者是送给即将到来的周末两天的假期。 嘿，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哦，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昨天我在节目当中还跟各位朋友做了一个约定啊，在今天开场的第二首歌来播放许哲佩的这首《气球》，欢迎各位在办公室或者是在车里面把这个时候把广播的音量调大一点，跟着《气球》这首歌一起来唱，我们来练练肺活量，或者是减减卡路里啊。而且可能很多朋友就是想看歌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气球”就可以查到这首歌的歌词了。来，我们准备开始喽。昨天节目当中还有两位朋友要挑战这首歌《冬日小山》和《回不去的过去》，看看歌词，试一试你最后最多能唱到第几个字。 随他而去，随他而去。 有没有感觉腹部稍微的抽搐一下？如果想看歌词的朋友呢，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气球，还有一段跟着这首歌一起来试一试。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 For you, I wanna sing a happier song.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在每一次的这段片花结束之后，我都会为你带来一段故事，来和你分享平凡生活当中发生的感动或者是感伤。今天这段故事是关于一本相册。2003年我和他一起看了《心动》这部电影，那时候我们都有各自的家庭，挣扎着相处两年，不敢和他一起逛街，不敢跟他到外面吃饭。曾经认为这份心动来得刺激，但是离开了才发现，两个人能否走到一起，从第一面就已经决定了。我们之间两年的鬼迷心窍，成了再也说不出来的秘密。最美好的东西，最好是错过它。当我们不能拥有的时候，放弃，也许是让自己不再痛苦的方式。 曾经真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春风再美也比不 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是为你的心跳也好，是前世的因缘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这里写一首你想点播的歌曲，还有一段你想要分享的心情，一并的在周五的中午在节目当中把它送达出去。今天其实好多朋友都在点歌，比如说 Aris 他说了，说没有听到刚才的生日祝福，但是很想听到李宗盛的歌，结果刚刚就听到了鬼迷心窍。还有当年情，他说想点一首一生中最爱。我们再来看看马到成功，他说想念天堂的姥姥了，他把我养大了，我却因为结婚生子把他给忽略掉了，没有能照顾好他，希望可以选择一首歌表达一下我现在的心情。谢谢点歌的，说想点一首梁静茹品冠的明明很爱你。在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平台上的 Summer， 他要点播一首邓紫棋版本的你不是真正的快乐。其实点播这首歌也是想给自己的一周做一个总结，还过得蛮好的，给父母打了三个电话，还给表妹嘱咐了一下好好学习，给她送去了生日礼物。至于自己，只希望刚来北京生活越来越好。 人群中过着一直想变成透明的夜色，你再也不会问我痛或心动了，已经决定了，已经决定了，你静静燃烧 起握着，而回忆越是甜，只是越伤人了，越是在手心留下秘密妈妈深深浅浅的刀割。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你的笑只是你穿的保护色，你确定不恨了，也确定不爱了，把你的灵魂关在永远锁上的躯壳。这世界少了你，是你合群的一起笑了，都是曾是规则， 在公众平台上接下来还要送出这首歌，因为承诺给我留言说想点一首随机的歌曲吧，因为一个朋友坐在我车上，但是我又想保密给他一个小惊喜，希望这位叫做木木的女孩子能够早日的找到真爱，找到那个能让她嫁给爱情的男孩子。来自王菲的约定送给木木，还要送给刚刚想念姥姥的那位朋友。 管的门牌还留住笑着离开的神态，当天整个城市那样轻快，沿路一起走伴你长街，还记得街灯照着一脸黄，还仍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目前本市还处于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当中，白天扩散条件不佳，空气质量差，外出要做好健康防护。今天后半夜到明天有一次较为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气温骤降，请注意增添衣服，出行要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注意交通安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有轻度霾，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南风三级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90%。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是4，大部分时间适宜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饭店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饭店资讯。曾轶可全新单曲 Need a Friend MV 今天正式上线，化身白衣使者穿行于荒诞的洋人世界，透过层层堆叠的水汽迷雾，曾轶可的奇幻旅途将再度开启。 MV 当中看似荒诞的表现手法背后，是导演田园对大众传媒标签化个体的敏锐捕捉。曾轶可用独立的姿态将过往被贴附的标签揭下，以无畏的坦然之态让大众听到他赤诚的声音。 SNH48 国际小分队 Seven Senses 打造的 Keep It Secret MV 昨天正式发布。此次 Seven Senses 的成员们远赴塞班进行了 MV 的拍摄，带来了专属夏日海滩的青春和活力。 Keep It Secret 是 Seven Senses 第二张 EP 当中颇具风格的一首曲目，清新宜人的塞班美景和 Seven Senses 成员们的青春活泼相得益彰，传递出他们随性自然的生活态度。近日第二季中国新歌声冠军扎西平措发布了自己赛后的首支原创单曲《季》，歌曲以四季为线，用简单却蕴含着深刻意义的歌词以及舒缓的旋律，为大家带来了四季更迭的美丽，俘获了大批听众的耳朵。全新一季《奔跑吧》近日在山西太原举行了以《奔跑吧 Amazing》为主题的新闻发布会，邓超、Angelababy、李晨、陈赫、郑恺、王祖蓝、鹿晗阔别一年之后再次全员集结，带来新一季节目的全新面貌。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红星美卡龙西四环商场燃站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 欢迎各位来到北京上空唯一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我是思萌，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周五的中午写一首歌来把你的心情和祝福一并的告诉给我。在今天半点之后的开场曲，就是来自这位叫做 ID 魔鬼，要点播一首刘克里林的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 仿佛我又看见你的脸，依然带着淡淡忧愁的双眼，忽隐忽现，就当全是一场梦，不必掩饰我的错，无奈的苦笑，不必找牵强的理由，就让它 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周五的中午来点一首歌送祝福，或者是送给自己即将到来的两天假期。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有四条相对来说比较特殊的留言，他们用声音录下了对于自己对于朋友的一份美好的祝福，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通过有声来信的形式替你来送达祝福。好像有声来信已经挺久没有听过了哈。 我们常常盼望着读一封信，体会文字之间的情感，而声音更是如此。有声来信，一封来自远方的故事。 北京的徐女士，我很喜欢开车的时候听广播，今年是我和我的好朋友王小肉认识的第十整年，我很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这位好朋友，是范玮琪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希望我们俩的友谊能够天长地久。 这是来自徐女士要送给自己的好朋友王小肉，和他认识了十年了，送一首歌来自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顺眼，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我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我被你逃出一次梦的锻炼，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原来不是恋爱情节。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相信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就算我忙恋爱，把你冷冻结冰，你也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想让你听见更多在下半时段的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会有几封特殊的留言，通过他们的声音听一听对于自己或者对于朋友的祝福，也可以在他们的声音和经历当中找到自己的一些影子。 主持人你好，我是音乐台的听众，今天我想点播一首朴树的《平凡之路》。因为今年我30岁了，回首20来岁的这10年，一路走来，发现自己还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我觉得无论怎样，经历过生活的洗礼打磨之后，我发现我们对于生活的定义可能不再仅仅局限于财富、物质还有地位。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当他走过了一生或者半生之后，发现依然还能坚持着他内心当初的那一份信念，无论是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人应该还算是成功的。所以呢，我想点播这首《平凡之路》送给我以及所有今年30岁的朋友们。虽然我们中国终将过于平凡，但是我们不应该被自己遗忘。谢谢。 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这是来自 Vision 的，送给自己还有刚刚迎接30岁的朋友们，来自朴树的这首歌《平凡之路》。上还有很多朋友这时候来留言，比如说看看陌上花开，想点播一首最喜欢的歌《365里路》，非常大气，非常优美。还有承诺刚刚说听到了，因为在银行要等着办业务，非得刚刚听完了要送的歌才肯下车。继续来，下面这封特殊的有声来信是来自这位叫做吴本的朋友。 主持人好，我今天想给我朋友二莹点播一首歌，她刚做了母亲，是我的同学里第一个当妈妈的，我们都挺激动的，希望她不要再减肥了，多吃东西，然后让自己充满营养，给宝宝喂奶。我们想告诉她，等宝宝满月，我们都会组团去看她，加油，二莹。 来自吴本要送给自己的好朋友二莹的歌曲，虽然说他具体没有说要送哪首歌，但是我自作主张的给他选了这首陶子陶晶莹的

就在眼前，等待夕阳染红了天，肩并着肩许下心愿。 嘿，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哦，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在今天节目的尾声还要送出一首歌，你想到了吗？今天2018年4月20号有两位朋友都过生日了，在开始的时候送了一首歌给 Aris， 然后在结尾的时候要送一首歌给夏春红女士。这是来自平台上的心里有个太阳为她点播的歌曲，来自许巍的曾经的你，也是希望她生日快乐，每天都是18岁，少些烦恼，多些笑容，你还应该再说一句天天美丽。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快要结束了。还有在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包括像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还在边听边拍照，在拍鸽子给我看了。最后一首歌来自许巍的《曾经的你》，送给今天过生日的夏春红女士，也是在下周一提醒各位中午12点钟不要走开。你的故事，我的歌，未完待续。我是思萌，提前祝各位周末快乐。 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曾让你心疼的姑娘，如今已悄然无踪影。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曾让你遍体鳞伤。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滴滴滴滴滴滴滴滴等待，滴滴滴滴滴滴滴答答，滴滴滴滴滴滴滴滴答答，有难过的有精彩。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疗伤。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让我们干了这杯酒，好男儿胸怀像大海。 4月21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